好，翻嚟第三节， 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。嗱，咁咧头先讲开选举咧，其实都未讲晒嘅， 太多嘢可以讲， 因为太多嘢讲啦，变咗咧我哋嗰个节目迟啲，嗰个篇幅可能多啲，因为临近选举咧，选完之后讲翻其他嘢啦，系嘛？咁呢个咧，其实九龙西咧最近咧都好 heat 啦，因为有个年青嘅参选人叫游慧晶，咁咧就攞住。夹住呢个光环啦，系嘛？有一个叫做咩啊？ 散后嘅光环啦，系嘛？ 仲有片低输黄昏，差啲片低输黄昏嘅光环。 其实佢光环咧，好似济公嗰个金身咁样，佢系攞咗梁天琦嘅金身。 佢应该唔止嘅，游慧晶。 咁啊，同埋 因为系同阿输黄昏片过啊嘛。 系啦，同输黄昏片过，亦都咧，因为我哋都讲过啦，选美咧，即系选举就如选美噶嘛。 我呢个 咁，如果喺九龙西。 系啊，大佬，即系好猛噶啦！我即系我咩都唔识，唔讲政治嗰啲人，喂，我净系睇一张相，好难拣，即系好难拣呢啲。 我觉得建制派都有票俾到佢嘅，因为咧啲人拣吓、啊，又系选黄昏啊！我可唔可以投个靓啲噶？ 系咯，吓黄碧云啊， 黄碧云 啊，蒋丽云啊， 咁你即系坦白讲，有时唉，即系唔系讲笑，投得嗰啲多都缩阳嘅。你尤其是咧，九龙西咁多马栏，又砵兰街，又上海街，系咪？喂，你见到海报虽然系假嘅，但系你见到个选票嗰张系真噶嘛？咁你有机会投俾佢噶嘛？我觉得游慧晶啊，净系一条砵兰街啫，都有10000票啊，系咪？起码有8000-9000个马夫会投俾佢咧，系咪？喺新兴大厦里面嘅从事色情行业嘅人，亦都会投俾佢咧， 系咪意思嚟噶？ 喺上海街啊！嗰啲收外圍碼啊， 林依依喎而家變 嚇嚇 冇嘢， 林依依反而冇，因為咧坦白講，唔係話我哋得罪講句，林依依後生翻30年到啦，咁就有機會 有啲機會， 但係而家咧叫做歲月催人老， 食咁藥咯。 有咩打煲糖算 咧？打煲糖，喂，打煲糖算唔食咁药先？ 系啊， 点打都冇用啦，50几岁，唉，俾你打到咩啊？系咪先？除非咁啦，你有冇睇过三间饺子啊？ 有杨千嬅 系啦，佢就不断食嗰啲叫做人胎饺子啊嘛，食到个样好，食到个样好好后生啊嘛。原因有个叫白玲，那个中国嘅女演员叫白玲，佢话原来已经60岁噶咯，佢喺60年代文革时候演白毛女噶，咁到2000年个样咁鸠后生嘅，佢话原来咧就系食嗰啲饺子啦。 咁所以咧吸人血添啊，以为 系啦，佢就咧介绍杨千嬅去食嗰只饺子，咁咧就会青春常。住啦，咁即系我哋唔系话诋毁林依依，因为咧而家我哋好明显 客观陈述啫， 我哋好明显见到林依依咧系出嚟帮阿芒果佬护航，正所谓一夜夫妻百夜恩，咁所以咧佢系 佢都几清楚局势嘅， 系啊，佢维护芒果佬， 佢维护芒果佬嘅方法就系攻击游慧晶， 攻击游慧晶咯，佢保住芒果佬嘅票嘛，而家好明显出咗嚟咧，就系两公婆夹计喺度帮芒果佬连任啫嘛，呢样嘢咧我哋系唔会俾佢阴谋得逞嘅， 系 嗱游慧晶咧坦白讲系陈。是乜撚都唔識嘅，但人哋勝在有樣，所以咧 唔係游慧晶同譚國橋差唔多啲performance。 你讲嗰个纸箱系嘛，或者嗰、那个 啲搭嘢嗰个程度。 咁啊，谭国桥可能好得咁多嘅，做咗60年人，做咗58年人，系嘛？ 后生嚟嘅呢个 后 年青人， 年青人58岁都仲系年青嘅。 哦，咁啊，根据联合国嗰个标准系。 系啊。就是年轻人嚟嘅， 25至65叫年轻人啊嘛。 佢系冯检基交棒俾年轻人，嗰个年轻人啊嘛。 咁冇办法噶， 佢真系冇其他人啊嘛。 咁你一个第二梯队58岁，咁你唔交棒俾佢，交棒俾边？ 而家冇人拔笋，冇办法。 依支笋咧，其实好难拔嘅，因为咧民协嗱，头先我哋讲咧，地区票民协亦都系好稳嘅，所以咧谭国桥，我觉得今届佢会入局嘅，因为多咗一席，佢30000票系铁票嚟嘅。所以咧，而家最尾嗰席咧就由游慧晶咧就爭，但系我可以覺得咧，游慧晶應該會贏芒果佬，因為咧芒果佬喺九龍西咧，亦都有唔少客嘅咧，係嫖客嚟噶嘛。 嗯， 咁嫖客見到呢個游慧晶咧，我覺得咧可能都會投佢一票，所以咧黃毓民咧少咗啲嫖客嘅票，又會少咗啲馬夫嘅票，少咗啲收外圍嘅票。 嗯 你喺砵蘭街上海街一帶， 就算諗住投俾鬱敏嗰啲公公婆婆，可能會認錯咗。咦，呢個你哋啲人嚟喎？係 啊， 鬱敏教化佢啲年輕人，我哋投俾游蕙禎，可能咁樣咧。係 啊，到時啊，見到鬱敏你好啊， 我哋投咗俾你啊， 你成日都話要教化年輕人，我嘅代理投咗票俾游蕙禎啦，咁樣。唉，今日鬱敏咧就會咧。好似怼穿墙咁啊，喷十九几两血咁样噶啦啊！咁所以咧，我哋都系睇好呢个游蕙禎嘅当选希望嘅啊！咁啊，呢个选举咧， 睇高一线咧，咁讲 睇高少少啦。咁我哋咧选举讲到呢度为止啦。咁我哋咧要讲翻啲经济环节啦，因为你知道我哋嘅节目咧，盘住咩宗旨咧，叫中立、客观、温和、持平，系嘛？所以咧，我哋要讲翻啲楼市啊，讲翻啲经济。 其实咧，我想讲咧，我哋原本呢个节目应该系一个经济节目嚟 嘅。咁冇办法咧，因 为我哋近日已经冇乜讲点讲经济， 唔系因为有时 都冇乜点讲做生意啊。 有时冇乜生意讲咧，系咪？咁有 嘅。唔系因为大 N 成日都唔得闲，大 N 比较忙啲。 咁啊，加上一个问题，奥运啊，咁你有咩生意做咧？唔通好似嗰个女排后边嗰几个冚家铲举牌，直有识广告啊？ 系 举嗰个咩真美汉中啊？ 系， 哦，唔知乜撚嘢嚟嘅，嗰間行公司名嚟嘅， 真善美， 而係真善人啊， 真善 法輪功啊， 哇！ 喂，你估有冇人喺後面舉法輪大法好啦？應該冇啦， 應該冇啦， 因為買唔到飛嘅，因為入唔到場，係咪？咁下次東京奧運試下啦，你知日本政府可能會放水俾法輪功咧，入邊咧練法輪大法。在中國對打緊排球嘅時候咧，喺度練大，喺度轉法輪。 哇！咁大鑊。 咁唔知啊！我成日都話啦，有時你 仲唔係勾結日本政府？ 勾結乜出奇啫？日本政府你都知道佢不嬲都係亡我之心不死噶嘛，係咪？如果日本政府同你合作打壓法輪功，咁咪即係你講大話咯？日本冇亡我咯，係咪冇亡我之心咯？係咪？好簡單啦！所以咧，下一次日本政府麻煩做嘢，發多啲簽證俾法輪功咁我哋咧。而家要講翻啲經濟環節啦。 好啊。 最近咧嗱。嗰、那個樓市一路咁啊升翻啦，不過咧，我覺得咧，其實出現咗一陣紅燈危險信號。點解咁講咧？我咪話之前一路都做節目話咧，喺未來呢半年，香港嘅樓市係會創歷史新高嘅。而家咧有少少阻滯，即係我唔係話想推翻我嘅説話，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香港樓市嘅三大明燈之一，第二盞燈已經熄咗啦。 嗯，是哪个呢？ 这盏灯我成日都讲了，第一最大的盏大光灯叫做《苹果日报》。 嗯， 当然 这个都讲了很多次了，应该 讲了两年了。第二盏呢是我们的友好和帮我们转播的迷米的老板萧生。因为萧生呢在这个地产界呢也都是非常闻名的，这盏灯。 萧生都看不好楼市很久了。 由2011年 咁样唔睇好嘅， 由2011年开始睇淡楼市噶啦，咁啊，2011年到而家咧系足足五年啦，佢喺2011年啊卖埋嗰个人网嘅网址添， 系啦，就天落 地址天落你嗰度啦，系啦，两层啦吓， 当时系赚噶， 7000 赚住走噶， 赚 系啊， 赚嘅 啱嗰时啲人先问紧系咪撤资啊， 系啊，7500万都赚2000几万都唔够3000万啦， 系。 咁啊！但系咧，佢賣完之後咧，個市升得一倍啦，啊！即系2011年開始個樓市升得一倍，不過佢個物業升唔到一倍，因為始終個實用率低，啊，同埋地點唔算話好靚啦，所以咧又係樓上鋪，所以升唔到一倍。不過咧，佢賣嗰刻如果將啲錢攞嚟買沙田第一城咧，係足足升一倍嘅，太古城都差唔多一倍啦，唔夠啦嚇。咁點解咧？我話依陣呢個樓市大升嘅出現咗少少警號咧，原因就係蕭生咧。終於向呢個樓市屈服，佢咧就竟然話要 有咩？ 係啊， 係咪㗎？佢話要，我嗱，我一定係即係企喺反調嗰邊。 我冇錯嗱，我哋節目一定要有啲咧， 有啲 反對派， 提出爭議， 有啲扮反對派， 係啦，要出嚟扮啦反對，好似民主黨咁樣啊嘛。今日係民主最黑暗嘅一天， 反對 係啦。今日咧係民主最黑暗嘅一天，我哋抗議。 今日星期二都係最黑暗嘅一日， 係啦。 嗱，呢個咧，我咧就唔係憑空捏造出嚟，係呢度無憾燒生嘅。嗱，因為咧佢自己喺節目講，同埋咧人哋受訪問， 唔係喺節目，喺《蘋果日報》嗰度個訪問。 係《蘋果日報》人哋訪問佢，嗰個都係節目咯，《蘋果日報》節目啫嚇。咁《蘋果日節目》咧，佢就話要買兩層樓俾而家呢兩個女，因為兩個女咧就比較細啲、後生啲。咁阿一嗰啲發咗達啦，有錢唔使照顧噶啦。但係而家兩個女咧啱啱出生。啱啱出嚟社會，咁咧就冇乜錢，所以咧佢係要每個女買兩層太古城俾佢哋嘅，一層咧就我嚟住，一層咧就我嚟收租，咁咧唔使做咧都可以食到老啦。咁咧呢個咧其實香港一般人咧都係咁做嘅，不過蕭生冇咁做咁解嘅啫。啊，因為蕭生有其他方法揾錢，就唔需要咧透過呢個物業嘅升值咧去令到財富增值，因為蕭生佢本身佢自己可以不斷增值啊嘛。啊、其他人唔得佢得啊嘛，所以咧佢就唔需要依靠呢个楼市嘅。咁但系咧而家咧，佢会觉得可能佢觉得啊，佢个女冇咁叻啦，冇佢咁叻，冇办法增值增得咁快啊，比楼市增得咁快啊，所以咧都系决定为两个女每日买两层楼，就帮佢咧就增值咁解。 系咁保值啊，其实系。 都可能系保值加增值啦，保值加增值啦吓。咁咧萧生咧就。即系咧向呢个楼本位认输咧，咁我都觉得咧都叫做明智嘅。点解咧？如果而家唔买咧，过多几个月之后你创新高先买咧，嗱喺股票上面冇问题。点解啊？因为股票又话咧创新高就要买，因为冇蟹货嘛。当你两万蚊去买太古城嘅时候，一定都得噶。点解啊？冇人会再蚀本噶啦，个个都要卖两万蚊噶啦嘛。 唔系呢个，其实都讲咗，枕住都讲咗两年噶。咁呢个问题，即系楼市同股市系好难彻底咁类比，因为两样嘢。 嗱，点解我一路讲话楼市叫人哋唔好谂点卖楼咧？因为货币。的结构是出现了重大的变化，现在的货币的组成呢跟以前不同了，现在的货币购买力弱了，现在的银纸薄了，现在用一句最浅白的，现在的钱冧了，不是楼冧了，是钱冧了， 即 是楼和钱的地位调转了，所以有楼本位，因为以前你是用钱去衡量这层楼嘛，现在调回头是楼来衡量回你的钱转头，你那里你现在一千万不得，我不会将层楼交给你和你换，你现在一千万不值一千万，现在千二万呢，而家啫，过多两年唔得噶咯，过多两年可能要千五万， 又贵啲啦。 你嗰一千万系持续贬值啊嘛，银纸嗰个成分系薄咗嘛，就好似啲股票。 而家啲学价都系咁噶，而家啲学价都系用一点几只学啊，或者零点几只学嚟代表银纸啊嘛， 系咩？ 倒翻转， 哎呀，這个我未听过有。 嗱，学价升啊嘛， 系啦，就系、是。 不过学价嗱，学价又好难同楼市做对比嘅， 系 你又受到。港交所同證監嘅干預啊嘛， 冇錯啦，即係 佢得閒間得閒無事收緊收例咁，你 又升咗， 即係好似咧而家樓市咁，佢有啲咩額外印花税啊嗰啲辣椒出嚟咧一樣啊，佢而家 個單位太大，你唔可以同樓比。 哦，係啊，你一單位都幾億，嗱你創仔都要三億幾，你嗰個主板又有六億幾，咁你變咗咧，你嗰個冧心大嘛，即係你上唔到車啊。是咪？你 有冇做按揭？ 嗱，呢啲單位就真係我哋天文單位啦，呢啲就真係 AU 啊，真係好笑啊！ 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蕭生咧向樓市呢個樓本位屈服咧，我都覺得係合理嘅，因為咧佢都係讀飽詩書嘅，佢都明白呢個道理，不過只係遲咗少少啫，咁都唔怕嘅，好過咧啲錢擺到一路貶值，因為咧我睇而家銀紙呢個結構咧係會持續係向下。探佢个低位嘅，即系以中国嘅术语咧，叫下探一个低位，系银纸一爆咗咧，系一路跌落去嘅。而家系银纸持续跌，记住呢个 concept 就得噶啦。你将两样嘢调翻转头嚟睇就得噶啦。 银纸爆煲， 银纸爆咗煲啊！而家啲银纸冧咗嘛，就系咁样啊。所以咧，当喺资本市场，你会明白。 嗱，我有朋友讲呢排啲基金咧，今年业绩最好嗰啲就系黄金嗰啲基金。 是 最好就是黄金， 因为黄金， 因为实际上你可以拿嚟做避险嘅嘢系冇乜太多， 一系日元咯，除咗日元就系黄金噶啦，因为黄金升系一系日元狂升噶嘛，啲钱去晒黄金避险啊，系咪？点解日元升？ 所以香港咧就楼本位，国际上都仲系金本位。 国际上咧其实都行紧楼本位，不过佢嗰、那个因为咧金咧有衍生工具，楼系冇衍生工具。嗱、啊，你见欧洲嗰啲伦敦啊，跟住澳洲嘅雪梨啊、墨尔本啊、 温哥華多倫多啲樓係升到爸爸聲噶，啲人係唔要錢噶，個個都去買嘅。 唔係啲基金業績跌到阿媽明啦，差到不得了。 基金咪差，因為股票輸好多錢啊！啲人炒股票，坦白講，我講咗好多次，香港炒股票發達嘅人十隻手指數得曬嘅。香港靠樓發達嘅人，全香港都係，全香港 咁咪好冇成功感咯。 咁你要成功感定係咩？即係咧，喂，阿劉德華嗰套叫《賭俠1999》。 咁即係你係咪鼓勵佢買樓啊？咁而家 誒嗱，如果佢要創業咧， 嗱， 我哋講起咧，買樓咧係一個保值問題。但係你睇下你係咪要創業？如果你話咧你想要創業咧，你就冇可能去供樓嘅。因为点解咧？你供得楼咧，你嗰个负累咧就喺度嘅时候咧，你系冇办法去创。 嗱，两样嘢一定系互斥噶啦。如果你要创， 系 即系你要一个 entrepreneur， 一个冒险家， 系 系啊，要承受一下啲风险。 跟住你又要一路冒险家，你又要一路戴头盔，因为嗰个头盔嚟噶嘛，先啱分职咗咁耐，嗰个最主要的功能就系头盔。 即系咧，你睇下你个人系冲，系喺一个叫做咧， 你可以进，你可以进攻型防守咁啊，冇呢样嘢。 唔系，你系一个进取型定一个防守型啦，好简单，就系咧。嗰、那個賭俠1999，劉德華教嗰個叫做化骨龍啊，嗰、那個張家輝話：你想悶悶地咁贏錢咧，定係好撚刺激咁樣輸錢咧？ 佢想好刺激咁贏錢，其實 冇人可以好刺激咁贏錢嘅，贏錢一定係滿星發大財嘅。滿星發大財就係哈姆啊江澤民講嘅。大家唔好出聲，你反而咧好悶，慢慢嚟，咁有機會俾你發達。咁當然啦，中間嗰個過程你係要去衝嘅，梗係唔係坐屋企瞓覺啦？等發達嗰啲，嗰啲就係發夢嘅啫，係咪先？但係咧，如果你要買樓咧，除非你係打即係、有收入嗰啲。如果你話而家喂唔係，我手上有100萬，我出嚟創業，咁我調翻轉頭，我鼓勵你創業喎。點解咧？因為你100萬你買唔到啲咩樓噶嘛。你仲 買唔到噶？ 你仲要供喎？你唔係話 買咗100萬買咗6秒公屋，買咗6秒公屋咯？ 係咯，咁你買嚟做咩？你如果攞100萬出嚟創業，可能第日買間2000萬別墅咧？依、這個就係睇你博唔博啦。即係如果而家創業嘅人，有啲人我會覺得你個人適合係創業。 當然你冇當生意啊嘛，冇得講啦。 啊，當然啦，如果你乜嘢都冇，你梗係唔會。 你又好有 idea， 又好想做， 即係你唔會話冒冒然，我要創業啦，冇話過大海啦，最好啦，最佳創業啦，少都可以養妻活兒，大都創業興家，100萬過三關，咪100萬啦。 唔係啊，第時咧，即係人哋嗰樣嘢做你做緊嗰樣嘢發達，你冇得完嘅真係。 我、哦、係啊，我、哦、真係噶，所以 你禮家可能都升咗，買完100萬首期400萬樓，可能升到500-600萬，甚至乎800萬，人哋就可能上緊市啤殼噶， 係 咁啊2億咯，可能2-3億啦。 咁啊，依個係一個好極端嘅例子。咁啊，但係 咁啊，講得極端啲先。 即係我哋睇翻嗰個生意咧，就係咁樣做法咯。因為咧，我睇嚟緊嘅樓市係會升，但係咧升得幾多咧？唔敢講，因為始終銀紙係爆咗煲啊。咁銀紙嘅其實而家。你睇啲樓嘅升幾多咧？其實要視乎翻銀紙下跌嘅速度，銀紙跌得急落，樓咪升得緊要咯，一樣嘅，呢個相對嘅。啊， 唔係你唔做生意，你做生意都唔代表你完全同樓冇關係嘅。有好多上市公司或者有好多生意人都會買翻啲物業，係攞嚟係工作用嘅，例如佢買個寫字樓，有好多嘅其實。有多噶， 唔係咁啊！依個係實用，依個係嗰個需求 need 嘅問題啦，係咪？咁你問題睇下你而家有冇咁嘅需求啫。就算依個需求，你係咪一定要買咧？係咪可能可以用租嚟解決咧？好多嘢係咪？咁你當你未有嘅時候，可能你可以租住先咯。到你大發一達，你咪買間靚啲嘅咯。即係依個可以。 我覺得你做生意都可能會有買物業，咁就呢個未必完全排斥咗嘅。去到你咁上下嘅時候， 係。嗱，咁樓嘅嘢，我覺得差唔多啦。講到咧，我想講翻一個現象啊。啱啱咧，其實上個星期出現嘅現象就係咧，講緊武漢有個商場，就將呢個叫做咧香港啊皇家警察嘅制服咧，就變成佢哋嘅公，即係佢哋嗰個保安啊，保安嘅制服喎。 係， 即係咧個個著到好似香港以前啲差佬綠衣咁樣咧，綠色嘅。咁咧啲好多網民就話其實一面倒咁鬧嘅。你啲人又抄襲啊，咩王國啊，咩鬼國啊，連呢啲嘢都要抄啊，係全部負面嘅，我未見過一個好評嘅，係全部劣評嘅。但係我想指出一個好重點嘅問題，佢哋點解要咁做咧？你要諗下點解？因為香港人有價值啊嘛，因為香港以前嘅皇家警察有信用啊嘛。是优秀的公务员团队嘛，人家觉得你是不会收黑钱的嘛， 着得起呢套制服嘅人，皇家警察系一个有诚信嘅象征，唔系香港嘅黑警，唔系大陆嘅九公安，唔系嗰啲城管打鸠人。 而家香港啲制服唔得咯，因为嗰啲系黑警嘅制服嘅。 冇错啦，而家出边嗰啲系黑警嘅制服。你试下叫大陆而家着翻呢啲啊，唔捻得噶，因为香港黑警咧系抄大陆公安噶，而家嗰啲制服 系同化咗， 抄同化咗嘅。你觉得佢好似公安噶嗰啲衫？ 系啊，一样色嘅啫嘛。 系啊，一样嗰个浅蓝色。 系啊， 点解大陆人系要抄你香港九七之前嘅皇家警察制服咧？系因为靠得住嘛，系因为你哋有诚信嘛，俾人觉得你哋系公正嘅，唔会收黑钱啊，唔会为咗黑钱而去诬告啲百姓啊，咁啊，系咪先？所以连商场嘅保安啊，佢嘅制服都要令到嗰啲叫做入嚟商场行嘅市民觉得信得过。哎呀，香港皇家警察呢啲系信誉嘅保证嚟噶嘛？ 系啊，咁多样嘢唔抄，系要抄嗰套制服。 有问题，咁梗系有唱反调先，有反对派咁喺度。 系， 咁上边啲人去到武汉咁远，系咪真系认得嗰啲系香港制服嚟噶？ 梗系认得啦，因为咧香港八十年代有套电视剧叫《新扎师兄》，就系着嗰啲 警匪片， 就系着嗰啲衫噶嘛，系咪？所以咧嗰套衫喺大陆系有呢个叫做咩噶？有呢个名誉噶，有信誉噶。即係一個 Q 乜保證嚟嘅，知唔知啊？所以咧，佢哋係一定要用呢啲香港嘅嘢嘅。佢哋唔相信你話嗰啲公安衫啊，一見到你知道你係賊嚟啦，知道你係黑警嚟啦，係咪先？所以咧，呢一套衫係好明顯咧，係令到大陸人仰慕香港嗰個叫殖民地嗰、那個皇家警察或者殖民地嗰股善良、有信譽、信得過嘅風氣。呢样咧系香港个核心价值嘅所在。香港值钱就系值钱在呢一度。点解我哋咁争人权？点解咁争梁振英啊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佢带头将香港呢啲最好美好嘅嘢抹去嘛。等于以前李瑞环话斋，香港就好似一个紫砂茶壶，里面嗰啲茶渍啊，殖民地嘅文化保留嗰啲优秀嘅嘢，就系、是。紫砂茶壶里面的茶渍可能沉淀了几百年，那些是无价宝嚟。 在中西合璧， 任何人想去刮咗嗰阵茶渍咧，都是民族罪人，是香港的港价。 你香港另一个特色就是中西合璧嘛。 系啊， 其实咁多个地方咧，系得香港咁得意嘅，系中英文对照嘅，所有基本上所有书写嘅嘢，尽量都中英文对照。 哦，系， 系得香港系咁嘅。 哦，新加坡 你翻大陆搵唔到，搵唔到英文。你去到外国其他地方找不到中文， 新加坡找不到， 在香港是这样合在一起的啫。 台湾都是得英得中文， 得中文， 台湾都冇英文的，系好少好少啦，极少 啦。所以呢度做文书好辛苦啊，即系好似我哋啲人咧，中英文都要做， 所以要收贵啲啦，香港。 所以要收贵， 要做两倍嘛。 所以香港嘅律师收贵啲就系咁解啦。咁啊，收贵啲就抵嘅，因为香港系信得过嘛，系咪先？ 靠得住。 点解啲人要嚟香港买楼啊？靠得住嘛。要你唔通翻大陸買咩？係咪先？所以咧，香港樓咧，即係我係覺得，你有咧自住嘅咧，千祈唔好賣，賣咗咧嗰個咧就係你全家噶啦。啊，咁我哋講翻咧，大陸嗰個現象咧，佢哋真係好崇拜香港。我哋之前 我哋應該好多集都講過， 我哋有幾集講過 啦。大 N 又講啦， 係啦，嗱，大 N 啊，大飛都講，逢係任何嘢，佢都加香港兩個字嘅，連許秋怡在座有冇人記得許秋怡係邊個？就是一首歌嘅啫，就系同张智霖唱《现代爱情故事》，冇第二首噶啦。大陆嘅 得你先记得 嘅，大陆啊写嗰啲， 我唔记得啦。 系啊，大陆介绍许秋怡叫香港影视歌星，唔系香港咩著名红歌星许秋怡。喂，香港有几多人记得许秋怡啊？大陆仲系当佢红歌星嘅，因为咧逢系香港两个字就系信心保证。呢、這个咧系香港人最值钱嘅地方、嗯。梁振英一上任就系搏命咧贬低香港嘅地位， 仲矮仔， 系、啦， 大头仲矮仔。 咁呢、這个系咁中国国内人一路都当香港系佢哋一部分啦。呢、這个另一个原因。 其实唔啱嘅，因为 唔系佢唔会纯粹去崇拜伦敦啊、纽约啊嗰啲，因为嗰啲系英美势力嘅地方。 唔系啊，佢特别崇拜 香港，系金融城市排第三，就排喺呢个纽约同伦敦后边啊嘛。 冇错， 所以佢哋系引以为傲。 所以你哋咩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广州全部唔入流，连东京都唔及香港嘅。新加坡唔使置同香港 金融城市梗系排第三。 系啊，讲金融城市，香港排第三。 我哋攞 纽伦港，我哋攞同牌。系噶啦，新加坡同埋嗰啲叫做咧系冇奖牌嘅，冇牌嘅，唔同嘅，所以咧大陆人咧 因為大陸政府刻意係貶低香港啦，配合埋呢兩個港奸特首曾蔭權同埋呢個叫做梁振英。因為曾蔭權由佢帶頭開始啊，翻去見廣州嗰個市委書記都要攞筆攞啲筆嚟攞本拍紙布嚟抄筆記，冚家產呢啲刁盡香港人嘅假。你連見深圳市長低你好撚多咧嘅，知唔知啊？你依個香港特首係等於副總理嘅級別嘅啦，已經係等於北京市委書記嘅 省級嘅， 唔係省級啊， 市省級 係直轄市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慶，喺呢啲直轄市嘅市委書記。已經係 喂，你唔係你都扮到係啦，你有咩理由特登扮個低啲㗎？ 屌你！你咪見撚到你深圳，喂！你見撚到深圳嗰、那個，你都要 下跪， 你都要 即係所謂剃頭髮水。你會唔會去到？你明明係經理，跟住你話俾佢知我係 staff 嚟 嘅啫。係你話俾佢聽， 你同我掃開口。 我唔關事㗎，我係助理嚟嘅啫。 係，即係呢個咪佢？我點解話咁憎呢個曾蔭權？就係因為咁啦，佢係帶頭貶低香港人地位嘛，因為佢係只狗嚟嘛。因为北京，因为英国人喺度时候，佢又讲英文，用英文吠；到中国人做主人嘅时候，佢用普通话吠。佢系一只狗嚟噶嘛，系嘛？所以我咁捻痛恨佢就系原因，就系佢系贬低带头贬低香港人地位嘛。梁振英仲捻扑街，成日都话你香港人唔捻掂噶啦，你放下尊严啊，翻大陆黑咩含捻啊？呢个梁振英，所以咧佢一定要俾人清算嘅呢条捻样，话俾听啊！啊，下年如果你话佢一落咗镬咧，就一定系追翻佢5000万 U G 嘅楼嗰单嘢噶啦。 系啊， 你估你唔使坐监啊？肥龙都要坐监，你唔使去坐监？唉、啊，将特首府 走啦，都话 将特首府搬去赤柱啦。 喂，我系佢即刻留夜搭飞机啦。 哦， 即刻归英啊！ 梁振英振兴英国嘛， 即刻飞翻去振兴大英啊！ 系啊， 屌你要入国际刑警啊嘛，走得甩咁啊你吓？ 政治庇护 可能就系争英国嗰5000万嗰啲衰嘅，英国佬拉咗 去咯，俾我塔话 系啊， 唔系除非咁样，佢咧 俾 MI6 拉， 第一时间咧入去英国领事馆度寻求庇护， 系 哇，第一个香港官员。特區官員， 喂，但系嗰单嘢系英国上市公司嚟 嘅。哦，哎呀，咁唔得喎。 即系其实冇得走咁， 冇得走啊！ 去北韩领事馆， 去 ISIS 投靠。 除咗北韩之外，冇人收留佢噶咯，可能吓。 佢可能系投一个咁大嘅城市嘅首长去投靠 ISIS。 咁佢要熟读可兰经先得。 叫要 一问 读紧啦，可能 可兰经你都唔识，你嚟投靠， 所以 割颈。 所以嗰阵时咪去生日嗰阵时咪话咩咯？ 一帶一路咯，佢幫一帶一路十億啊！ 原來咁嘅，就係咁樣鋪路去， 鋪路去。 佢諗住培養多幾個人去阿富汗啊、敍利亞嗰度啊嘛，咁佢第日咪開 參加聖戰去， 參加聖戰， 第日咪開搭路 反美喎！ 啊，依個撚樣真係任就任 唔到。有啲後著嘅， 好型英國間諜啊！呢個 係啊， 其實我一路咧一路我都好質疑梁振英嘅誠信。你個名好明顯，明顯話俾人聽，你唔係中國人，係 啊。 你好唔振唔振？你系振兴大英系咪？你仲系中国人嚟嘅吓？对住呢首国歌嘅时候，对住呢个五星旗，你仲有面望住呢个五星旗嘅？你个汉奸！ 我估佢谂住搭飞机潜逃嗰阵时咧，会俾强力部门扯走啦，应该会 系。上咗飞机系嘛？喂，你唔好以为好似阿 佢过深圳河。 喂，你而家睇过阿狗都系啦，你谂住上咗飞机就得啦，攞飞弹打你落嚟， 死 你老尾！系啊， 走啊， 走 走啊，系啊，温到二寒啦嗱吓，蒙古嗱想走冇得走啊！ 搭飞机唔安全啊，搭火箭啦， 搭边支火箭？ 唔知啊， 坐或者坐翻西游艇啦， 西游艇安全啲。 系啊， 咁系 都系翻去电视影聚啫，冇事嘅。 坐洗头艇系嘛？嗱咁啦，呢个梁振英咧，即系衰嘢做得好多噶啦。咁但系咧，我哋三字，我哋应该讲下你，我哋系讲经济，点讲下梁振英？ 叫你咯，系咁一谂嘴度讲。 我哋讲翻啦，呢个大陆咧，即系对于香港嗰个品牌咧，系崇拜到去咩程度咧？系任何一间大陆嘅二打六公司，都喺香港注册一个地址。一个屈美十翻去大陆话俾你听，我系香港嘅乜乜乜乜公司。咁我啲朋友 send 嗰个卡片嚟问我，屌你谂香港 幾十年從來未諗聽過呢間公司。佢唔係喎，你睇清楚咗啲 喎。喺 香港註冊喎。咁我咧又真係我做朋友做到底嘅，我幫佢去到嗰個地址睇，啊確實有間咁嘅公司，但係咧呢間公司裏面咧得三條友嘅啫，嚇咁啊好明顯嗰啲都係空殼嚟㗎啦，係咪？咁你變咗咧？大陸人是信香港是多過信大陸的，所以呢我在這裡跟即大家聽眾即勉勵一下，香港人呢就不要看低自己，我們要自強不息，我們要反攻大陸、是吧，我們是絕對有能力呢是贏他的，這件事呢就不是說你什麼自大，因為我們的視野絕對廣闊過他， 即是讲竞争力嗰方面啦，各方面性竞争嗰方面， 各方面咧，我哋视野阔过佢嘅。我哋有啲咩可能唔及佢咧，就系拼搏精神，好似你咁样。 攞呢个同意嘅，其实 绝对系嘅。佢哋真系大飞讲得冇错嘅。佢个袋得500蚊，佢够胆同你倾50000蚊嘅生意噶。 50万都得噶。 啊，真系噶。 喂，上边佢唔兴楼本位噶嘛？ 系啊。其实上面 佢哋系生意本位啊嘛。 其实唔系，上面都系楼本位，不过有咗钱嗰啲咧，佢哋攞晒， 其实黑钱本位。 佢哋攞晒钱去买楼，但系如果冇钱嗰啲咧，就。会同你谂上车，佢哋咧 拼搏系啦，佢直播率高咯， 系会系谂下有啲咩生意做，真系袋住五嚿水同你倾50000蚊嘅生意，搏一搏都好啊，系咪？转一转手可能赚翻2000蚊咧，2000蚊已经等于佢本金四倍啦，即系佢会咁样嘅。跟住咧，佢赚住嗰2500蚊啊，佢就倾300000生意噶下一镬，系咁过关落去嘅，变咗咧佢嗰个冒险精神，亦都可能佢觉得咧，佢哋都系冇路退冇退路噶啦。所以咧，香港人 咁睇下嗰同上面制度嗱，我觉得同上面制度有关，上面嗰、那个即系信贷系统同香港好唔同嘅，始终。你香港呢度係好容易畫花噶嘛，自己信貸記錄，亦都你冇得走畫花次，基本上。 哦，係啊，係啊。 太細地方嘛。 係啊。 但上邊嗰個信貸記錄就係因為佢個系統唔完善。係。 你 可以不停咁畫花嘛。 因為喺度 畫花幾次。 去隔離去隔離城市，可能已經係冇記錄噶啦。係 啊。無論你信貸記錄、你嘅資產嘅嗰啲登記記錄， 係啊， 全部都係一個唔流通嘅系統。 係。 同埋易借錢啦，譬如我問你借錢，我係睇得起你。先问你借钱噶嘛？如果你唔借俾我， 即系等于嗱呢样嘢咧就就未必嘅， 典型嘅骗徒。 呢个咧 唔系啊，真系咁噶吓，大佬。 呢个我系讲得有啲相确嘅，你唔系咁易去借噶嘛？你系要攞晒你嘅人脉先借到钱噶嘛？你喺呢度可以借到啫，你去隔篱城市借唔借到钱咧？隔篱城市冇人识你，你净系喺翻你熟悉嘅城市度借到嘅啫嘛。你去唔到。 所以咧，香港嘅楼本位咧都系呢度嘅制度造成嘅。呢度嘅揸庄嘅人系要行呢个制度啊嘛。 其实唔系净香港嘅，其实你外国好多城市都系行紧嘅，一样嘅啫。 咁你大城市咪全部大财团揸庄啊嘛，最尾咪同你咁玩咯，银行揸晒庄， 呢个都系嘅。嗱，咁我哋咧，即系你话讲内地人啦，佢搏命咧，有一样嘅就系咧，佢咧嗰个叫做咧登记制度咧系真系非常之唔完善。好似头先你话借钱，你一个物业咧去唔同嘅地方咧。可能都未必借到錢，點解？因為佢唔知道你借咗幾多轉啊，所以上面嗰個借錢嘅渠道而家越嚟越難，就係咁解啦。因為我都唔知道你究竟按咗幾多間銀行，你同一個資產都係，因為 計唔到你嗰、那個，計唔到你嗰、那個，計唔到你嗰有幾深，就好似次案咁樣咧。 案中有案， 係 唔知道你第幾次啊？你個次案係 係啊？你話冇按過有咩？喂，冇人信㗎，你可能按咗第十次嘅，你已經。我可能是第十一手的了，所以他根本就不敢借钱给你，任何一个资产都不敢借钱，除了国家的资产，除了你是那些叫做国企，又或者即总之政府部门，即政府企业，如果不是一般民营呢，是这么难借钱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呢去到这个程度呢，即是那个经济樽颈，你的经济再发展下去呢是会缓慢，或者那个经济增长没那么快的，因为呢去到这么即是那个制度这么不完善呢，是不是？你一个资金链一 断，你都想改都不那么容易，他改又很大问题，你又 lock 死返晒资金嘛。 你一改呢，全世界 咁 multiplier 有 数。一见到喂条数。 是啊。你一挖出嚟， 揿停佢好大镬噶嘛，连锁噶嘛。 唔系你一挖出嚟，呢间银行吓，你借俾 A、B、C、D、E 一间公司每人5亿啊？喂，我又借咗，我又借咁多钱，间间银行攞条信出嚟，同一个债主借捻咗10间银行，咁你话系咪即时爆煲？所以咧，大家都好似唔出声，系啦，扮唔知，费事捅穿佢 一样噶咋，真系。喂，你一齐怼冧个市咁咯，一齐。 你一捅穿佢，好捻大镬噶，系咪？咁所以咧。 嗰、那個上面咧係有唔明朗嘅地方，不過咧我哋係要佩服佢嗰種拼搏精神，呢個係真嘅。係係啦，咁啊喂，今日嘅時間原來已經差唔多啦，咁啊我哋咧又要下個星期先至可以再同大家傾啦。 今個星期冇第四節， 冇第四節，因為咧我哋都冇時間錄音嚇，咁啊。大家記住 subscribe 我哋嗰個 YouTube channel 啦，咁啊支持我哋嘅節目。 大肥有專輯，哦，有啦，哦，金正係有第四節， 啊，原來有第四節，自己有大肥又錄咗一個專輯，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聽到佢把聲啦。咁啊，大家如果想屌嘅，盡情屌，唔怕，我哋呢個節目係歡迎。 唔係屌佢好耐，你記住第四節嗰個留言，唔喺第一二三嗰度。 係啦，你要屌大肥好耐，冇屌我哋嚇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嘅節目時間咧係未完嘅，大家聽埋第四節 ，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share 我哋嘅節目。多謝， 好，拜拜， 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